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喜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厌倦，后期雨桐。第四集，不要命的奴才下。他似乎并没想过要从轩辕岭这里得到结果，因为问完之后他就趴在凳子上自顾自笑了起来。轩辕岭脸色狰狞起来，张晋忠心里一跳，恨不得去掐程欢的脖子，让他将刚才的话给吞进去。然而隔了几息，轩辕岭的脸色又平静下去，他没有再发作，反倒蹲下身看着程欢，压低声音道： 你莫不是忘了，程欢只是个被售卖进宫的阉人奴才，有什么资格提起陈荣？ 程欢笑声一顿，拉长了调子。 啊 了一声，抬起头咧开嘴看着轩辕丽。 皇上，奴才知错了。不打了吧，要打死了。 轩辕岭没吭声，掌心太监见两人如此，心里觉得应该是不打了，正想松下精神休息一番，就见轩辕岭站了起来，问他们打了多少。掌心太监不防备是这么个问题，先前内监宣旨说不计数，他便没数，眼下又不敢说实话，只好随便编了一个 50丈了。 轩辕岭垂眼去看程欢，面无表情道： 程欢轻慢皇室，罪不可恕，杖80。 他甩袖回了御书房，掌心太监却有些懵，这杖80是从头打还是接着打？他求救地看向张晋忠，张晋忠敲了敲他的头： 你傻呀，当然是接着打，不是50了吗？再打30。 他有些担忧地看向程欢，这半死不活的样，也不知道能不能撑下来。他给掌心太监使了个眼色，让他放轻力道，心里却又气不过，觉得程欢真的是自己找死，忍不住骂了两句。程欢一边挨打，一边还嘿嘿嘿地笑，听见张晋忠的话，咬着牙开口： 您放心，我命贱，死不了。 然而话音一落，他就一歪头晕了过去。张晋忠连忙挥手让人停了下来，犹豫几息，扭头进了御书房。书案后，轩辕里正在看折子，听见脚步声头也没抬。张晋忠犹豫道： 程欢昏过去了。 轩辕岭手一顿，随即冷笑： 又是这种把戏，你传话出去，80丈一丈都不能少。 张晋忠还要再求情，轩辕岭便看了他一眼，视线威严又凌厉，唬得张晋忠不敢再开口，讪讪退了出去。外头很快又响起了板子落在皮肉伤的闷响声，轩辕岭握笔的手微微一颤，一团朱砂落在面前的折子上，红艳艳一片，像极了他刚才看见的程欢。他烦躁地丢下笔，靠在椅背上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刚才看见的画面却不时在眼前闪现。他站起来走了两步，盯着御书房紧闭的大门移不开视线。他安抚自己，好歹是条人命，好歹程欢长得真好，要是打坏了以后也就用不了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个理由，刚想开口喊张晋忠，就听外头人一喊： 80丈行诏完毕，请公公查验。 张晋忠隔了几息才开口，语气有些惊慌： 你们快来摸摸，我怎么摸着他好像不喘气儿了。 轩辕里心里一颤， 程欢被打死了。 然而程欢确实如他自己所说，命贱不轻易死，只是在床上趴了一天就醒了过来。屋子里黑漆漆的，没有人伺候，他头一回惹得皇上发这么大的火，一副要打死他的架势，怎么看都像是要失宠的，没人敢往跟前凑也正常。程欢对此倒是不甚在意，只是身上黏腻腻的，难受得很。他扶着墙爬起来，只觉得身体不听使唤得很，只会疼，连迈步都做不利索，但他能忍，咬着牙硬生生从床上爬了起来，扶着门一步步走了出去。他院子里有口水井，因着内室身体残疾，夏天气味大，要经常清洗。他虽然没这毛病，可这是大总管的优待，他也就坦然受了。现在这水却派上了用场，井边放着半桶，是他先前打的，没来得及用。他本想着再打些上来，却是一弯腰，险些一头栽进井里去，唬得他出了一身冷汗，一连退了几步，才堪堪出了一口气。他撇撇嘴，指着自己的鼻子骂道： 怕死的胆小鬼。 然而他到底不敢再往前，只想着脱了衣裳再冲一冲也能凑合，可单单只是脱衣裳就费了他好大力气，血液凝固将衣裳粘住了，没人能帮他将衣裳剪开，他也没耐心一点点的撕扯，一咬牙一狠心，将中衣硬生生拽了下来。他疼得脚软了一下，一膝盖磕在了青砖的地面上，丝丝直抽气。然而没多久，他就咬着牙站了起来，就这桶里的水兜头冲了下去。他身上血流得多，血水腥气十足，沿着青砖一路流淌到了门外。轩辕林脚步顿了顿，自门缝里看了一眼，只见一个血人正左右摇摆地在冲水，哪怕浑身是伤也不见他收敛多少，浑身都透着妖娆气息。轩辕林脸一黑，这狗奴才真是担不起旁人一丝半点的联系。他甩袖走了，张晋忠带着太医与他走了个对脸，见他脸色黑漆漆的也没敢上前，远远行了礼。轩辕岭看见他们的脸色却更加黑沉起来。 做什么去？ 张晋忠想着程欢那一身伤，心里不忍，便道： 程欢自昨日一直昏迷，奴才怕出事儿，请太医去看看。 轩辕岭想起刚才看见的画面，脸色漆黑如墨。 不必去了。 那副样子若是被旁人看见，堂堂大内总管竟如此，他这皇帝脸面也得被带累。张晋忠见他态度很是强硬，脸色又难看得厉害，心里只以为是他刚才去瞧了程欢，又被人给气了出来，这才不许人去给他医治，只能答应下来，心里却被程欢气得心口疼。 这小王八蛋是真的不想活命了不成？ 皇帝明言不许给程欢医治，太医不敢抗旨，只得和张晋忠告了罪，匆匆折返。张晋忠没法子，胡起脸来去找程欢，门里头却被锁住了，他敲了半天也没人来开门，他心里也有气，便不理会他了。直到两日后仍旧没见到人，心里才有些纳闷，喊了几个粗壮的内侍将门踹开，一进屋才看见人趴在地上，几乎已经烧成了炭，浑身红彤彤的，上手一摸烫得很。 这是谁照料着的？怎么人病成这样都没穿太医啊？ 张晋忠一来，才有几个小内侍从门外溜进来，瑟瑟发抖地跪在地上， 对他的问话却一个字也答不上来。张晋忠了然，这必然是眼前见程欢要失势才故意没有理会，怕走得亲近了被皇帝迁怒。他一辈子困在宫里，见惯了人心冷暖，心里也只是一叹，并未多言，挥挥手命他们去请太医。内侍们却执着着不肯动弹，犹犹豫豫道： 皇上不许程公公医治，奴才们就是去了也请不了人来。 张晋忠心里一叹，他与程欢也说不上亲近，只是这人身上颇有几分先皇后的影子，他心里便生了几分怜惜，这才多加照料。可他自己却要作死，将皇帝得罪得死死的，他也无能为力了。 那就去抓服药，说是外伤引起的发热，皇上只说不许御医问诊，没说不许他吃药呀。这差事你们要是还做不好，就滚回内侍省好好学学规矩。 内侍被吓得瑟瑟发抖，连忙磕头保证，见张晋忠不再说话，匆匆跑走了。也不知是程欢当真是命贱，还是皮糙肉厚挨打惯了，一副药下去第二天竟然就醒了。张晋忠松了口气，看他短短几日就变了副模样，虽仍旧样貌出众，却有丝鬼气，可见真的是鬼门关走了一遭，心里便是一叹。 可长教训了？ 程欢笑嘻嘻的，虽然没怎么有精神，可这副嬉皮笑脸的姿态一摆出来，便让人不自觉地将联系都收了回去，生出一股活该他挨打的恼怒来。张晋忠拍拍他后脑勺： 你呀你呀。 程欢浑身是伤也不老实，在被子里扭来扭去，没多久中衣上就溅了血迹。张晋忠连忙摁住他肩膀： 别乱动，伤口又该裂开了，我带了好药来给你涂上。 程欢费力地扭过头来看着他： 张公公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 他自知不招人喜欢，也和张晋忠并无渊源，被这般照料心里只觉得茫然。张晋忠没吭声，程欢愣了愣也没追问，反正他身上没什么东西可涂，就算张晋忠真的有目的，他也就是一条命而已。然而他的坦然在看见张晋忠掏出来的药粉盒子的时候就破裂了，他猛地往被子里一缩，瞪大了眼睛看着张晋忠，头摇得像是波浪鼓： 不不不，我不涂这个药，不涂，死也不涂。 张晋忠气他不识好歹，这可是轩辕林赏下来的，莫说他们这些奴才，就是寻常官宦人家也用不起，可这家伙竟然还嫌弃，简直是不知所谓。他摁住程欢，胡起脸瞪着他： 不涂也得涂，你这一身的伤不涂药什么时候能好啊？你还想不想要差事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这伤要是好不了，宫里的小太监小宫女儿都能欺负你。 程欢不管他说什么，只是摇头，死死抓着被子不松手。张晋忠年老体衰，就算程欢现在行动不便，他还是拧不过他。一番折腾，累得他气喘吁吁，药洒了不少，却一点都没洒到程欢身上。张晋忠气得一连拍了他几巴掌，疼得程欢嗷嗷直叫，却还是咬死了不肯上药，一副撒泼耍浑的架势。张晋忠气得胸口疼，没再理会他，扭头出了门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